第一泡、第二泡、第三泡、第四泡，啊，慢慢的流出那个香气了。 这就是曲豪为什么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特别受到大家欢迎的原因。 嗯， 因为可能我们在这儿跟您描述啊，只是声音， 对， 可能您又见不着又闻不着，但是拿回家以后去沏泡的时候，就感觉出来它确实呢，这个茶的品质呢是优质的。其实刚才您说到这个香味儿啊，在市面上我们挑选茉莉花茶的时候呢，其实分是几个层次的啊。首先层次一是水飘香。 嗯， 什么叫水飘香呢？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外边偶尔会买到一些劣质的茉莉花茶，它因为这个香味全是浮着的，您闻着特别香，但是呢沏完了以后这个水不香， 对，喝不着，喝不着香味儿， 对，喝不着香味儿。第二个呢是香入水。香入水呢一般就是有少部分的这个香味儿呢会融入到这个水里边，这个时候呢这种茶叶的一个代表性叫什么，第一泡只要是水砸下去以后就特别艳， 对， 第一泡就特别香，但是后续的这个味儿也没有什么了， 没了， 然后香味 没后劲儿 也没有什么了。那么其次呢就是水寒香。 嗯， 水寒香呢其实就是可以说是一个优质茉莉花茶的一个表现了，就是您在喝这个茶的时候呢，它可能起泡我们都能尝到这个茶的这个滋味，它呢水是有香的。另外呢还有这个是优质茉莉花茶的一个非常高表现的，就是水生香。什么叫水生香呢？就是哎，虽然茶汤离远了以后你不会闻到特别香的香味，但是喝的时候哎，很香，这就是因为它用的茶青和茉莉花茶的这个花儿是比较好的，这就是叫做水生香。 嗯，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款正宗的横线的曲豪茉莉花茶呢，就是追求这个叫水寒香和水生香，即便是离远了以后它不会那么香，不会像其他的可能有的人表述的好一沏完了以后满屋飘香，但是您喝的时候它是有这个茉莉花香的。 对，就是闻着香喝着不香。 嗯， 啊，这也不行。 嗯， 非得是茶汤的香和茶香融在一起那种香才是真正的香。 对，另外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曲豪的茉莉花茶您拿回去以后呢可以去尝一尝。 嗯， 它有一个特点，这也是我喝了好多茶以后比较出来的特点，就是您看好多沏的特艳的这个茉莉花茶啊， 嗯， 会有苦味儿，会有这个涩味儿，但是呢它没有回甘。 哦， 啊，好的这个曲豪或者说好的嫩叶儿的这个茉莉花茶它才有回甘的这种感觉，这是特有的。为什么呢？它在释放香味儿的时候其实也在释放这个茶叶本身的茶多酚。 嗯， 所以说喝时间长了以后您会发现这个茶越到后边可能这个茶的颜色没有那么深了， 嗯， 但是呢它这个回甘的感觉出来了， 就那个尾头的时候， 尾头的 啊，你越琢磨呢它有一种淡淡的那种甜的感觉啊， 对， 就回甘那味道。 所以说今天这款茶呢性价比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 因为什么呢？首先它质量有一个保证，另外呢就是它的价格确实今天呢我们是特价节目给大家让利，而且呢确实比我们之前卖的价格呢要便宜不少， 是， 所以说今天这个特价节目值得您去下手。 嗯，今天这个特价节目的话也是由于它的销售额达到了100万， 对， 所以这个厂家也好还有我们平台也好呢也是一个庆祝吧，同时也是回馈于我们的消费者。 哎， 是你们的购买才能达到这个数额嘛。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原来老组合的情况下呢价格上是降了61块钱。 嗯， 原来呢咱们是250克一罐。 嗯， 是主品两罐，是赠品两罐，用4罐， 对， 这是2斤。 嗯， 啊，原来是299元。很多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组合。 嗯， 那今天呢只要238元，直接降， 直接降61块钱，238，拿走2斤的茶叶。 对，嗯，所以呢如果想要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另外我还想提醒大家，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嗯， 所以呢我们的所有产品都是包邮免运费的，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给您送上楼，您验货之后在现场付款，您可以付现金或者可以刷卡，然后有不满意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我们都会给您退换的，这个不用担心它的这个有什么风险问题。因为呢我们的很多老听众也知道，但是呢我发现有一些新听众呢他会有一些哎担忧 顾虑哈。 啊，您看我200多块钱反正也花出去了，但是呢如果这个东西我不喜欢怎么办？